才告诉我，没想到你最后有这么一招啊！哎，我说不让他发，发足了，那一棒打不中啊。要让他发，发到极处了，才一棒就把他打倒了。啊，这个人不错。第二天，带到他们的牧师来看我，很难得，啊，知过很能改。啊，所以我告诉他要互相学习，啊，经典要互相学习，不能随便批评。啊，真正有涵养的人，啊，不敢批评。为什么？有些高深的地方啊，我们还没有了解透彻，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古人？啊，现在人很喜欢批评人。啊，批评孔子，孔子东西读过没？没读过啊，跟那个人一样啊，啊，他就敢批评。啊，批评佛教，佛经没读过。啊，人云亦云。啊，这个太可怕了。啊，夫子说的话说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知道的可以说，不知道的不说，不犯过失。啊，不知道随便说，很容易造业，要口业。啊，所以佛教不怕批评。不怕辩论啊，佛法你有问题，你有疑虑、疑义，你通通可以提出来，我们来解答。啊，我不能解答的，找老师。啊，去找李老师来解答。啊，真正解答不了的时候，我向你请教，你能不能解答？你解答了，跟佛经上讲的，一相不相同？如果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近代30年，西方这些物理学家专门研究量子力学的。他们的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能够见到阿赖耶，大乘经教上说，这不是普通人了。佛说八地以上啊，才能见到阿赖耶。那么这些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不是，为什么？原教初住就转八十乘四支了。八十是妄心，就不用妄心，用真心了。哎，诸位要记住，转八十乘四支是非常难的。我们今天。把心一换，就等于转八十乘四支。这个我们能做到。啊，那我们是不是八地菩萨？是。现在不是，到极乐世界就是。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一条路是最快捷的捷径呢。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没有比这更快的，没有比这更稳当的，没有比这个更可靠的。啊，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什么根性都行。 我们不选择这个法门就错了啊，那是自讨苦吃啊，自找苦吃不要紧啊，如果真有成就，这个苦是值得吃的，没有成就啊，要落空啊，那跟这个法门就不能相比了。所以阿弥陀佛这48愿，愿愿都是为根心裂的众生、业障烦恼深重的众生，为这些人着想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呢，为我们着想的，他想的太周到了。果报之殊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8愿，48愿第8愿。天耳通也，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的不取真觉。这是这一章里头最后这个总结，不得是愿不取真觉。彻听知十方过去、未来、现在之事，这是通的意思，明的意思。十方指空间，去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这是时间。去这个字，承上续命通之愿。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续命所作善恶之事，戒习通达了。戒习洞视彻听了。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所以这一句里头含的意思就很深。知十方去，去是承前启后，承前面徐面通所说的。这个是前面第7天眼通愿，与后面呢第8这个天耳通愿，这是现在之事。如果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不知道，我们就迷在其中。自己迷，怎么能帮助别人？真正帮助别人，自己完全通达明了啊！过去事情知道，现在事情知道，未来事情也知道。过去做错的事情，现在能不能修补过去的？难。忏除业障就是修补，未来的事情能不能可以制止它？比如说灾难的事情不发生，难。 修善积德，就能够化解未来的灾难。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啊，现在科学家很多都在研究念力的秘密。念力是什么？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现在的念头可以补过去的过。也可以预防未来的灾难，有这么大的能量啊！现在研究这门东西越来越多了，好事情啊！但是他们有阻力啊，譬如念力这个能量真正被发掘了。他头一个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身体不需要用医药，不需要用任何物质，把自己的身心健康恢复，就是用意念。啊，那么你想，谁反对他呢？医生反对他，医生失业了。人自己有病，自己会治疗了，他不要用医药啊，啊，他就用意念啊。那么这个他们现在正在收集例子啊，特别去找那些这医院里面对于患的这个严重的致命的这种疾病，像癌症。啊，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啊，让他回家去，告诉他，你存活只有一两个月。啊，这些人都绝望了。哎，绝望回去了，有一点信仰宗教，天天做祷告，把病忘掉了。啊，那个念佛的人把病也忘掉了。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念上两三个月，身体好像越念越健康。到医院去检查，并没有了。啊，医院觉得这是奇迹出现。啊，问他用什么方法治好的，没有，就问念佛念好的。啊，为什么有人念佛念不好？有人念佛就念好了，念不好的念佛里头有夹杂，什么夹杂呢？害怕啊，怕死，怕死决定会死，不怕死的人不会死，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怕死把死忘掉了，死跑掉了啊！你怕死的时候，死天天给你接近，最后你非死不可啊！你不怕病，没有病；你怕病，就一身病。你为什么要怕他呢？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他就是不相信。他真相信了。他也不怕死了，也不怕病了，啊，就怕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他，拼命念，一定把阿弥陀佛念来，他的病也没有了，他的死也没有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去极乐世界身体不要了，丢掉了。啊，这个臭皮囊在极乐世界用不上，啊，到极乐世界换了一个身体，金刚不坏身呐，啊，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阿弥陀佛的身相 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你无法想象啊，你怎么会得这么好的身相啊？这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愿愿愿都是真的，没有一愿是虚愿。啊，他为谁发愿？为谁修行？为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啊，遍法界虚空界，设防一切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这前面讲得很清楚，是以度六道众生为主，啊，其他的声闻缘觉菩萨附带的，啊，主要是帮助六道众生，啊，烦恼重，业障重，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消业障，阿弥陀佛帮助这些人，用的方法简单，就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可以帮助你破无量劫来的烦恼，帮助你消无量劫来的业障。啊，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你要相信真理。啊，不相信呢就不灵，你怎么念也没用处。啊，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真相信，真愿意去，我真念佛。啊，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成功了。这个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我们要相信啊。啊，不相信这一生就空过了，可惜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53页，453页第四行。第四行，经中彻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是第八天耳通愿，又名天耳智通。这是借助上一堂课啊没有讲完的这个天耳通愿。 经中是指本经，经文上讲的彻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经文上有个趣字，这个趣字在前面有解释了。是承上一愿，虚命同愿。知十方过去无量界中虚命之事，是说这个。悉皆通达彻听。天耳呢，知色界诸天人之耳根，能闻六道众生之语言，皆语言尽粗细一切音声。慧疏曰：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语言音声无容也。无容就是没有障碍。眼的障碍是色，耳的障碍是音声。我们现在属于各音，摄影棚里一定也有各音设备，就是让杂音不能够进来。可是有天耳的人呢，再多的障碍他也能够听到，他不受这些障碍。有没有呢？好像这个世间还有不少。确实他能听到，是不是我们人间的音声？也许是六道里面的音声，与佛菩萨感应的音声，他见不到佛菩萨，但是佛菩萨跟他说话他能听得到，他听得很清楚。我遇到有几个，不是一个，好像有三四个人，他们不是居住在一处，彼此互相也不认识，确实有这个能力，叫传音。能够传一些信息，这是耳听的，有人能看到的，听不到音声，有人听到音声，看不到色相。确实有。那么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呢，六种神通全具足，而且六通的能量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这个是无比殊胜稀有的缘分，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么这一愿在位移里面，经文是过众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 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这是康僧开的本子。唐译的呢，是各种有情，不惑天耳，乃至不闻。译那有他百千余善那外说法者，不取正觉。这是魏译跟唐译的原文，说准上可知啊。啊，从上面呢，这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了，极乐天人的耳通，啊，就是天耳通，圆超而成，不但普闻十方音声，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就是唐译之念说法者，啊，这一句很重要。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肯定，没有一尊佛不说法，佛不说法，就不能普度众生，就不能于众生真实之力啊。我们得佛利益最大的是音声，因为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楞严会上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六根啊，哪一根最利啊，文殊菩萨选的是耳根，叫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所以诸佛如来在这个地区示现作佛，都是以音声来讲经教学。啊，十方世界众生根性呢并不一样啊，所以娑婆世界跟观世音菩萨特别有缘，因为观世音菩萨也是耳根圆通啊，也是很会听，而特别灵敏啊，看不见得能开悟，听他会开悟啊。孔子在中国当年教学也是以音声啊，夫子那个时候还没有书籍，没有讲义，跟佛陀一样完全是口说啊，学生耳闻啊。那么我们讲到耳根呢，就特别其此方众生根性。那么听佛说法这非常重要啊，没有一尊佛不说法的，没有一尊佛不度众生。度众生一定要弃理弃机啊，不违背心得，这是弃理。还得要契合众生是可度之机，那么可度之机人人不一样啊，人有上中下三根，这根性不一样啊。 啊，上根当中又有上中下，中根里头也有上中下，啊，这就把人分成九等了。九种里头每一种又有三种，根性很复杂了，啊，就是菩萨的戒位，实性位，就比不上实住，实住比不上实行，实行比不上实回向，凡身皆如是啊。啊，只有佛陀万德圆融，能以一音说法，一切众生的根性都适合，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凡夫做不到，二乘做不到，全教菩萨也做不到，大概能做得到的至少啊也是法身大士啊，也就是说十报图里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有能力可以做到。所以弘法文法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今天没证过火啊，没证过这两桩事情啊，弘法跟修法了是要并进，啊，要谦虚，啊，弘法还得请听众多多指教，啊，我们要拿出诚意出来。听众当中有高明的人，有真修的人。啊，我们没做到，他做到了；我们没弃儒，他弃儒了。啊，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啊，在解门里面，能帮助我们自己大幅度提升的，哎，还就是喜欢分享啊，自己所修学的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个方式提升自己的戒行是很有效果的。啊，世尊当年在世授课并没有时间性啊，并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讲经，什么时候做些什么工作，没有这些工作表啊，我们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情形啊，在那个时候没这时间观念呢并不是很重要啊，佛陀的教学没有教师，而且听众很不争气，从四面八方而来，我们就知道肯定有言语不同，就方言呢，每个地方有他们习惯的语言。 啊，释迦牟尼佛并不居住在一处，哪个地方离情，他就到哪里去了。啊，我小时候在抗战之前，在福建住过一段时期，听说福建的方言就有100多种，城里跟城外说话就不一样，啊，语音就不相同。佛陀3000年那个时候，啊，这种情形一定很多。佛有6通呢，不要紧啊，他没有障碍。无论是说，或者是听，都不会有障碍。啊，没有这种能力，弘法就困难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找翻译。那我们现在这一关就相当困难，一定要翻译。啊，翻译是不是能正确的把意思翻出来，都成问题。啊，那佛说法怎么办呢？肯定由诸佛如来化身来做翻译。啊，那说的就完全正确了，不会有丝毫差错。啊，这个事情很可能。啊，佛陀弟子当中，在家出家，许许多多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来应化的。来示现的，啊，像唱一台戏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角，这些人唱配角。啊，台面上的身份不一样，台后的可能有很多都是古佛再来，资历应该超过释迦牟尼佛，会有这个现象。啊，可是经上告诉我们，佛佛平等，成佛虽然有久有近，成佛之后都证得圆满菩提。啊，无论是智慧、神通、道理，都平等。大乘教里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诸佛菩萨目的共同的，为度众生，所有一切全是为利益众生而做的，啊，决定没有个人。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佛菩萨的法会无比殊胜庄严，啊，佛灭度之后，正法相法还有菩萨罗汉主持，末法就少了。啊，为什么少？末法的人根性劣，比不上相法。对佛、对法、对僧，就是对三宝，真诚心衰退了，啊，没有过去那样的真诚，那么样的热心， 啊，那么这种情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的法运有三个阶段：正法、相法、末法。正法、相法都是1000年，末法有10000年。10000年之后，法就灭了。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的影响，啊，横的来说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竖的来说是10000000年。啊，1000年，1000年，都是往下滑落。有没有起来的时候呢？有没有起伏呢？有。我曾经问过张杰大师，张杰大师告诉我，末法9000年，有兴有衰，有起有落，完全在教学，认真努力教学，哎，他就起来。如果大家都把教学疏忽了，肯定就衰落。啊，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提倡教学呢？读经典就明白了，没有一尊佛不教学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现身说法，做最好的榜样。啊，只有教学，在现前的社会才能保住你不会堕落。在什么原因？教学天天要学经教，学经教就是没有离开佛陀，你每一天跟佛菩萨接近，你每一天听佛菩萨教诲，啊，你才有能力啊，应付这个世间的诱惑。啊，明文理扬，五欲六尘，那都是魔的境界。啊，在这个里头啊，能够不动心呢？啊，一心向正法了。这不读经怎么行呢？一面读经，一面跟人分享，进步就很快。啊，自己读容易懈怠。要我上台去讲了，我就不敢懈怠了。我要认真去准备，认真去学习，啊，这个对自己就不断向上提升了，啊，所以这个是成就道业最好的一种方法。啊，我们可以看高僧传，可以看居士传，啊，你细心到里面去观察，哪一个成就的人不教学？哪一个成就的人不讲经？好像找不到啊。啊，不是没有，很少数。那是每个人 日月不同。啊，虽没有用言教，你细心去体会呀，他用身教。为众生做榜样，没离开教学，说准尚可知，极乐天人的儿童，元朝儿臣，啊，不但十方的音声，他能听，而且听得懂，他不需要翻译，啊，有这个能力，能听得懂。而且能听到十方一切诸佛说法，这个对他自己帮助就大了。陈宪法师说，此通之要啊，啊，天儿通非常非常重要，地狱众苦之身呢，恶鬼饥饿之身呢，闻之真啊，闻之真，这个真呢，底下有注解啊，真呢，真字或是真，或者是句，可能这个是错字啊，就是听了怎么样？听了震动啊。啊，或者是聚，啊，聚是什么？界底下的，聚增大悲之心，啊，让你升起大悲，对这些众生怜悯，啊，他这么苦，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忙？啊，要去救拔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众生堕落在恶道，是仇过去所造恶业之因，他不能不受。业报别人不能代受，如果能代受，诸佛菩萨大慈大悲都肯带我们去受，但这个事情带不了的。所以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那么佛菩萨能做的，只是为我们回向。啊，以他的威神呢，冥冥当中加持。有没有？当然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这就是自己业障太重，我们自己真诚忏悔，业障消一点就能感受到了。 啊，这个时候才知道感恩啊。业障重的时候，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你，不知道感恩。啊，佛菩萨也不是因为要你感恩才这么做的，那不是的。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佛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叫同体大悲呀。啊，无缘大慈，无缘没有任何条件的，发心的发而入实，啊，自自然然，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成佛了，跟诸佛菩萨一样，啊，对一切众生就跟对自己完全相同。啊，所以这种通对修行人帮助非常之大。啊，为什么呢？苦难，这业因果报，你自己亲自看到，亲自听到，你能不相信吗？你能不回头吗？你能不忏悔吗？啊，这个心能生得起来啊，没看见，没有听到，不相信啊。佛菩萨苦口婆心劝导你，不行，一定要自己亲自堕到地狱才知道受的那苦难啊，这是晓得。可是离开地狱又很容易忘掉了啊，六道中众生非常健忘啊。下面举个例子，前塔紧那，这是两种，前塔婆、紧那罗，这两种啊，都是天地的乐神啊，像是乐队的队长。是忉利天主的啊，乐神。那么所谈的流利之情，其因普闻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能听到他的这个情的音声，神仙诵经之音。闻之，常要极静之动啊！这个动是动府，神仙修行的地方啊，动府。宽诸佛说法，闻悉受持，菩萨对谈。听兵可量者啊，这是举欲界天啊，这些事情确实凡夫听了那不一样啊，非常羡慕啊，他没离开欲界啊，那要是能够听到诸佛说法啊，听到菩萨在一起交谈啊，菩萨交谈也就是谈佛法了。这个听了之后有缘，他会开悟啊。根性利的听了会证果。 天耳，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第九，第九愿呢，他心同愿，啊，这些六通都摆在前面，用意很好。为什么我们没有？有了啊！对于这些善恶果报啊，染尽通通清楚了，我们自己必定会选择自己希望的境界。远离一切不善啊，又没有这个能力啊，前因后果染尽善恶都不知道，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连标准都没有了。真叫乱世啊，在历史上没看到过的啊，像这种混乱的局面历史上没有。过去虽然有乱世，还有讲道的，还有学道的。啊，人民日常生活还有道德的底线，现在这个没有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天天受这个苦难，看大家一起都在这受苦难，渐渐也变成麻木不仁了。诸佛菩萨他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对我们真的是怜悯，真的是在帮助。啊，常常给我们一些信息，从这些小地方，我们深深感到啊，佛菩萨对我们的安怀，这个慈悲关怀。啊，下面第九愿，他心同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习之，亦恼有头，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请看念老的注解，又第九，他心同愿。他心同是别人心里头起心动念的，你能够知道啊，也叫他心智，通离不了智慧，没有智慧哪来的通？所以智慧是六通的基础，乃至他人心念之智啊，知道别人起心动念 这种智慧。他心之通者，有这种能力的人，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这个照就是照见，像镜子一样照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心中的起心动念，如明镜显万象故。啊，慈愿之意如呈现云，世俗啊有以治他心为要。这世间人都知道，我们认识人呢，了解这个人起心动念，啊，这个人起心动念是善念，可以跟他交朋友啊，他不会伤害我们呢。如果这个人起心动念是不善的，啊，我们要怎样预防他？怎样不受他伤害？就有这么多的好处。啊，不知道。那是一桩很危险的事情。啊，好人我不认识，没交际上，不好的人，哎，反而认识了。啊，他造作的不善呢，我们受牵连，我们受损失。啊，这是世间法了。啊，尤其在这个世间，有身份有地位，啊，同志一方，你至极成就全靠用人，啊，人还得栽培，啊，古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种一棵树啊，十年才成材呀，啊，叫人。眼光要看得远呢，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确实能看到百年之后。啊，有这样能力的人，德行学问，人民就有福报了，啊，社会可以得到长治久安。啊，所以培养人才啊，第一桩大事，这世法里头啊，在古时候确实。我们走遍全世界，才知道中国古人对这桩事情真用了心。啊，世世代代都把培养人才摆在第一，都讲求 是这个知人善用，啊，所以能成就四功啊，造福人民。啊，这是世俗都讲求这个，何况出世利物？啊，出世这是讲佛法，诸佛菩萨要不能知人，你怎么教他？啊，知道这些人的根性，你才有方法教他了。啊，他很乐意接受，喜欢跟你学习。啊，知人无过于知心，他心同时知心。啊，众生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会所曰：“是故愿也。”我国慎重啊，不及羞耻，自知他心，应其意要，借化无妨。慧苏这几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愿也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我国慎重，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全是慎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神众啊。阿惟越智菩萨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他自己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那阿惟越智菩萨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见性的菩萨无名烦恼断了，尘沙见思通通断尽了啊。这个人往生生到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以一品烦恼没断，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能够跟十报土化身大士平等，就待遇平等，智慧平等，能力平等，相好平等。这什么原因？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福报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享受阿弥陀佛的。你说阿弥陀佛恩德多大，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这里头找不到差别。啊，一往生就生到平等境界里头去了。这个平等的标准是化身大士，高度的标准，啊，不是凡圣同居土的平等。所以同居土 方便土，通通提升到十八土。十方佛刹里头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一家，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诸佛对弥陀的赞叹，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大乘法里头我们知道佛跟佛真平等，佛佛平等，佛佛道同。为什么其他诸佛如来不再造一个极乐世界呢？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呢？有没有这个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能。那为什么不造？让阿弥陀佛去造去了。阿弥陀佛所造的，就是一切诸佛所造的，自他不二嘛。众生跟佛不二，佛跟佛还有二吗？所以弥陀造了，就是所有一切诸佛造了。因此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提阿弥陀佛摄受众生的，劝导一切众生求生净土啊。所以阿弥陀佛像半个学校啊，一切诸佛如来替他招生呢、送到这个学校去上学。这个人上学成就了，成佛了，要感恩谁呀？要感恩保送的那尊 佛陀。那像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了，要感谁的恩呢？感释迦牟尼佛恩。不是释迦佛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不是释迦佛苦心劝导，我们怎么会去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大。比父母的恩不知道大多少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世啊，照顾一世啊，诸佛如来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没间断过，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自己要是真晓得的话，这才叫大恩大德。说是老实话，我们面对诸佛如来，确实是世间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是忘恩负义啊，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不深入经藏，你不知道，深入经藏就明白了。明白就会回头。回头啊，那就是孝顺诸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决定不违背，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这些菩萨不急修持啊，不需要自己修啊，到那里就得到啊，这个他心通就得到啊。他心通要在我们这个世界要花功夫去修持啊，小乘初果须陀洹的两种神通，天眼天耳，初果就得到了。啊，二果的他心虚命，啊，二果才得到。啊，三果呢的神足。底下一缘，四果阿罗汉的漏尽，真的下功夫啊，不那么简单的、啊，要断烦恼啊，要消业障。为什么？神通是自己的本能。自信本来具足，我们说得来不是得来，恢复啊！啊，本有的这个能力，现在没有失掉了，是因为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加上业障，啊，善业恶业都是障碍。啊，修行就是要断烦恼，要消业障。我们的能力才渐渐的恢复。烦恼不能断。业障不能消除，这个能力就不可能恢复啊！但是到极乐世界恢复是几乎是圆满的恢复，不是局部啊！啊，须陀洹虽然有天眼天耳啊，佛法里讲它是小通啊。它有局限的，啊，须弥通、阿罗汉才能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五百世之外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它有局限。啊，菩萨五十几个阶位，通通有六种神通，但是神通能量越往上去越大，啊，越往下面它越小，啊，六通全具足，极乐世界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升到那个地方，六种神通恢复。似乎都圆满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的经文是不得见他心智下智知百千亿那一刹，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唯一是康僧开的一本，这个本子在中国 在日本、在韩国流通最广。啊，五种原译本里头，这个本子翻译的最好。啊，在日本，所有学《无量经》的、《无量寿经》的都用这个本子。啊，我们看到日本《无量寿》的注经的注解，啊，有30多种，全是用伪本。后世解此经者亦有两说。啊，第一种，下旨，这是伪本说，下旨。至百千亿诺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这个下旨乃就此通力之下者而言，就是这通是最下的，那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这个的神通他地位最下了。啊，在最下了，他也知百千亿诺由他诸佛国。有这么大的能力，超过了阿罗汉辟支佛，超过了全教菩萨。那若其上者，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微尘俗佛刹了。啊，那其上是，其上就是真正十宝图往生的，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这个下者是指众生心念。若论其上呢，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啊，这个下字就很明显了。下智是指众生，六道众生。啊，那若论其上呢，他能知道诸佛菩萨的心念。啊，有这么两种讲法。真解曰：二臣但知凡夫小圣粗心。啊，这叫他心图。不能知细。诸佛菩萨所知微细，乃至佛心啊，也能知之。安阳菩萨亦复如是，安阳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了，是亦复如是啊。那也就是说，他粗细都能知道，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7000多年啊，他也知道一切诸佛菩萨微细的念头。这个诸佛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十宝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他还有念头吗？那是极其微细，是有啊，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 华严圆教，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40个，上面等觉。无明习气要断干净了，就不在十宝图了。他住常寂光了，住常寂光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上，上就是十宝图，十宝图41位法身大士，他们那种极其微细的无始无明习气，他都知道。这真不容易啊！啊，在这种境界里头。我们讲到日常应用的这种智慧德能，菩萨全具足了。啊，他所起的作用跟妙觉如来，就是常寂光里面的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天台大师称为啊，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所谓分真，就他还没有圆满，没有圆满，他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断干净就是圆满究竟佛果。啊，他不在十宝图。啊，他回到常寂光去了。此地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者，也有这样的他心同理。啊，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慧。啊，这个寿命是安阳，乃极乐世界的一名，生极乐之菩萨中，其中上者多是一生不出菩萨。啊，这就是等觉菩萨，复有弥陀宏愿之加持，故可上至佛行。啊，这其中上者呢，又是一个讲法。啊，真解里头所说的，啊，上者能知佛性呐、啊，这个佛性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啊，这个知是圆满的知，是很清楚的知，啊，不模糊，没有减损，啊，圆满的智慧。啊，他的能力跟妙觉相等，真的是高啊，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啊，无上真等真觉。 弥陀的恩德。讲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弥陀对我们的帮助，究竟圆满。再看下面第十愿，神足通愿，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注解里面说，又章据第十神通神足通愿，波罗蜜多或者简称为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四究竟。这一桩事情做到究竟圆满了，印度人称波罗蜜，也翻作道彼岸。这个道彼岸，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意思。中国人讲事情做到圆满，说到家了，功夫到家了。这个道彼岸就是到家的意思。无论是什么事情，手艺，烹调手艺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人烹调工，这个手艺到家了。无论什么事做到最好最圆满。就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印度人都称波罗蜜，或者称波罗蜜多，也叫度无极。阿弥陀佛度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作佛，真叫度无极，就是究竟圆满。我们从这个六通里面来看，确实这不是假的。或简以为度，这是波罗蜜的简单的解释。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即化他之事，故云四究竟。初学的菩萨自行跟化他了是两桩事情。极行的大菩萨，他们自度化他是一桩事情。这个说法我们现在听到没有怀疑。为什么呢？大乘经教听多了。为什么自行化他了是一不是二呢？因为自他是一体，哪有自他呢？自他真的是一体。可是初学没有这个境界，妄想分别执着很重啊，不可能承认呢自他是一体，他不能承认。经虽然听得很多，他也会说，但是事实上 他自他还是分得很清楚，没法子欺辱。这什么原因？这些问题，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向老师请教啊。我问过张杰老师，他老人家告诉我，总是知之不究竟。这话说得好啊，你知道的不彻底，你是一知半解。你要是真知道了，真知道的就是佛知佛见。《法华经》上说的入佛之见，你真知道了，决定没有疑惑。世上呢，世上痕迹都不照了，知跟行是一桩事情。能知哪有不能行的？能行哪有不能知的？能知不能行，知不究竟。那么这个毛病，我们初学佛法的人都有啊，不但现在人有，古人也有。于是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讲经教学听闻佛法多重要啊！这人生当中必修的课程呢，不能不认真呐。怎么样测验？我自己还没真懂呢，都在心上。一般人的时候能知不能行，这我知道，我做不到。那这些话我们常听啊。真正大德给我们讲的，他就不然了。你还是不知道。知道不彻底，真正知道的时候，你决定会做到，不别人劝你，不别人督促你，你自动自发，就像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的感应，众生有感，离开就有因。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想听什么法，他自然就说的就是这个法。当然他有圆满的他心智，他有圆满的神足通。神足通是非心变化，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是神足通。三十二是把分成三十二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这是自信的大智大德大能，每一个人都具足。 只是我们现在被烦恼业障障碍住了，它不能现前。菩萨成此大限，能有生死之彼岸，这就是六道轮回，到究竟涅槃之彼岸。究竟涅槃的彼岸，就是净土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啊，那是究竟涅槃的彼岸，是妙觉如来他们所契入的境界。啊，等觉菩萨还不行。啊，我们讲补处菩萨还不行。啊，还差一界，差一级。啊，故名道彼岸。卦符里头有解释，波罗彼岸也，弥啊弥多道也。这印度的文法跟我们中国相反的，我们中国讲道彼岸，他们的文法是彼岸道。啊，这文法不一样，意思能体会到，是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波罗蜜，菩萨所修的。有六大类，叫六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菩萨必修的科目，没有例外的。啊，度，这个道彼岸也叫度啊，所以六波罗蜜也叫六度。那彼岸是什么呢？布施。是度艰难的啊！六道众生都有这个烦恼，自己没有的，希望能有到，能有。自己有的舍不得舍掉啊，我们讲吝啬这是彼岸啊。这个彼岸要落在世上讲，这个彼岸是饿鬼道，贪心多饿鬼啊。啊，修布施波罗蜜，把自己的坚定心断掉，确实没有 坚定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它的圆满是这种说法。贪吝心还没有完全舍掉，布施波罗蜜没有圆满，布施再多不能成度。把贪心断掉了，那才叫度。持戒是度恶业，戒律持得再清净，还有恶念，还有恶行，这个持戒不能叫波罗蜜，只能叫持戒，不可以说波罗蜜。持戒要加上波罗蜜，一定是一个恶念都没有了。这个恶是用十恶为标准，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菩萨的标准，连念头都没有了。这深夜才走到啊，口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持戒波罗蜜心地怎么样呢？纯净纯善这持戒波罗蜜圆满了。那说到杀生，杀生的果报很可怕，恶业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杀害众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哪一个不杀生呢？你有没有吃众生肉？吃众生肉就是杀生呢。你不杀他，哪来的肉食啊？根据联合国食品及农业组织的估计这个资料是2008年的，2008年。这一年，全世界约有580亿的动物被人吃掉了，宰杀了。这个数字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有联合国调查了，还有许多国家不愿意报，或者报的数是减少了，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一年被宰杀580亿这个数字年年都在增加。我们相信，现在肯定超过600亿。很多灵媒传这个信息给我，他们求超度我，一年杀600亿， 平均一天杀多少？很可怕了。所以从因果上来看，这个世间不可能没有灾难呢。灾难是从人造不善业所感得的。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决定没有自然灾难。自然是最美好的，是最健康的。破坏自然是灾难呐。杀畜生呐，一年800亿。这个600亿。杀人，我们说杀人只堕胎。这也是联合国统计的数字，一年5000万，都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是什么？在医院堕胎的时候有记录的，还有没有记录的？就是以上啊，一年5000万呢，2年1亿。那是人呢？什么人呢？是儿女啊，父母杀儿女啊，他能不报仇吗？佛告诉我们，儿女跟父母4种缘，他才来，没有这4种缘，不到你家来。前世跟你有恩有怨，有恩是报恩来的，有怨是报怨来的，报仇的。再两个就是讨债跟还债。你欠他的，他来讨债；他欠你的，他来还债。不是这4种缘，不会成为一家人。佛菩萨6种神通具足，过去现在未来他看得清清楚楚，来指点我们。教我们怎样呢？要把儿女养好，教好，把它变成法眷属。一切恩怨债务啊，通通就了了，变成法，同参道友。大家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学佛，将来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好啊。佛菩萨替我们想得很周到啊。你现在要堕胎，你杀他，他来报恩的，恩变成仇；他来报仇的，仇上再加仇，怎么得了？讨债还债的，你把他杀掉了，又变成家的仇恨，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那这问题多严重。不学佛不知道啊。佛法说得这么清楚，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能不能接受？ 啊，如果你认为佛说的是真的，那我们真的修忏悔。我们改往修来，啊，过去做错了，不知道，现在明白了，啊，再也不犯这个过失了，这叫真忏悔。啊，中国人讲忏悔呀，是后不再造，那才叫真忏悔。忏悔还在造，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儒家讲的不二过，过失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重复的过错，啊，这叫真忏悔啊。这个柱子里头有说，生彼国者，具足神通啊。神是妙用不测，通呢是通融自在，是自在无碍，能彻底贯彻一切自行于化他之事，故名神通自在波罗蜜多。啊，这是解释这后面一句经文。这种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于一念前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此行神足通，一名神足智通、神境智通、身如意通，或者叫身通。啊，我们把底下这个柱子，它一句一句分开来解释。啊，那由他，这是印度话。意思就是我们所讲的义啊，我们指万万为义啊。我国古时候啊，义这个字有三个说法，十万也叫义，百万也叫义，千万也叫义啊。所以这个字实际上数字就不定了，不确定了啊，故古时定此数啊也不同。啊，总之呢，这是个大数字。神足也云如意通。啊，能随自己的意思。神足啊也云如意足。啊，足是满足的意思。会所云此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运身通，为乘空行，犹如飞鸟，它能够飞行自在。啊，所以有这种能力，出门就不要交通工具了。啊，要交通工具，没有这个神通啊。真有神通的话，从香港到美国，一念之间就到了。飞机还要飞十几个小时。啊，他一念他就到了。啊，这个身体在此地就没有了，消失掉了。哎，在美国那里就出来了。就出现了啊，这叫身如意通 啊，有没有可能呢？有啊，不但是人，我们在一些笔记小说里头看到什么呢？畜生，我们讲妖怪，他有这个能力。啊，妖怪的像没见到。啊，看到有一道光从远方飞过来了，光落在地上，哎，到地上去看一看，可能一只小白兔。啊，它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一般小白兔没这个能力。啊，一转眼之间，它就不见了，消失了，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这一类的都是神足通。神足通动物有没有？有，它修成。啊，最明显的，一般人讲狐仙呢，他有这个能力。啊，他能变化成人形，五通具足，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但是能力都不是很大，真有，他没有漏尽头。漏尽通一定要阿罗汉才有。啊，我们讲是妖魔鬼怪有五通，没有漏尽通。啊，通的能力大小，那看他修行功夫跟时间的久远。啊，还有树木花草也有精灵啊。啊，千几千年的古树，那都有树神呢、啊。那个树神也有梧桐，他也能变成人的样子。啊，所以中国古人笔记小说里都所记载的。啊，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些。《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他写的。啊，纪晓岚编《四库全书》，他看的东西多。啊，他也非常喜欢收集这一些故事，把它写成一本书。啊，《阅微草堂笔记》。啊，我觉得那他那个东西不是他自己编的，真的。还有一部书《聊斋志异》，完全讲鬼狐狸的故事。啊，我觉得那是蒲松龄下功夫去采访的。啊，也不是随便编出来的。啊，他想写这么一部书。收集这些怪异，每天准备一些酒菜，啊，在这些三岔路口、交通要道摆在那里，经过的人请他喝酒聊天，请他讲有没有这些故事。啊，都这些故事都是有人亲自见到的，亲自听到的。啊，不是随便的捏造的，不是啊。啊，这个世界很大了，千奇百怪啊。我们很多很多都不知道。啊，真有。啊，所以这个鬼神我相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 朱金州老居士，哦，他对这个掌故记得太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啊，他跟我讲他学佛的因缘，是在抗战期间。啊，其实他家里头跟佛的关系很深，他年轻学科学，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宗教。啊，抗战期间，他做四川这个好像是青海两个省的税务局长。啊，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浙江人，温州人。啊，他做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啊，以后在台湾我们认识了。啊，他的年龄那是我祖父辈的了，看我们就像孙子辈的。啊，喜欢小朋友讲故事，我们喜欢听他讲故事。啊，常常就看他老人家，啊，听老人家讲故事。啊，那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告诉我学佛的因缘。在四川，啊，四川那个时候地位虽然很高啊，国家不富裕啊，没有交通工具给他了，走路还是上班还是要走路啊。啊，晚上常常跟朋友打麻将。啊，他说有一天打到半夜才散场，回去了，回去大概要走四五十分钟。有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啊，应该有六七里路。通常我们走路啊，一个小时走八里路。是抗战期间是中国的里，啊，要是公里大概是四公里的样子，就这么远的距离。啊，路上有路灯，路灯不亮。啊，路灯呢？灯泡大概都是20之光的，你就晓得距离很远才有一个。啊，抗战期间的时候那就算不错了。啊，那靠都市靠得近啊，稍远一点的没有路灯。啊，这个电力达不到。啊，半夜大概总是1点多钟，1、2点钟。啊，散场回家。啊，走在他前面，在路上，啊，他前面有一个女人，在前面走。他也没有觉察到，啊，没想到，反正前面有个人嘛，他跟在后面走嘛。走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忽然觉得不对劲，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半夜三更这样深的意一个人出来，这一想啊，就是寒毛直竖啊。啊，再仔细一看呢，前面这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一惊，这一惊啊，这个人不见了，没有了。真看到了，真看到鬼了，不是假的了。啊，跟他走了半个钟点，不是眼花，决定正确。啊，这个才相信有鬼神，相信啊宗教里所说的。啊，才他是不是亲自看到？他说人家讲，不相信。啊，他的老岳丈，他的岳父是章太炎先生。 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啊，在民国初年非常有名。啊，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有很多故事讲给他听，他不相信，他在怀疑。啊，但是从这个之后呢，他完全相信。他感觉到老妖丈给他讲的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妖丈生前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东岳大帝是鬼王，管六个神，六个神人的生死他都管。啊，判官就相当秘书长的地位，现在人讲二把手。啊，这个地位很高。啊，应该是判官可能有事，不能上班，找他去代理，代理一个月。啊，所以他对轨道的事情很熟悉。啊，白天从阴间上班回来，跟朋友们在一块吃饭。昨天晚上遇到些什么事情，他会告诉人。啊，大致上鬼道跟人间这个社会也很相似，啊，只是鬼道的永远看不到太阳，阴天叫阴天阴雾，啊，日月星光都看不到，啊，寿命很长，啊，他在鬼道里面。见到个韩愈，啊，刘宗元，这都是唐朝是这是大文学家还在，啊，所以佛经上跟我讲，鬼的寿命是1000岁，寿命很长，啊，人间一个月是鬼道的一天，啊，所以鬼道邀请他去上班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也只一个月的时间，啊，在鬼道是再讲一天，啊，地狱道那就更长了，啊，那是很苦很苦啊，啊，所以这个他才相真正相信，啊，他说我不亲眼看见，啊，老妖丈给他讲的时候，他也不相信。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55面，啊，455，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神祖夜云如意祖，会所云此有三，一 运身通，为乘空行，犹如飞鸟。第二呢，圣解心，为机缘，作意思维，便能所知，就能够到。第三呢，是意识通，为机缘方，居心原始，生机能到。前面我们学到此地，我们在中国古老的笔记小说里面呢，看到很多，我们相信啊，那是事实。前面我跟诸位举的例子，朱金洲老居士亲眼看到鬼，他才相信，不是亲眼看的他都不能相信，一定亲自接触，一点不假。鬼有小五通，他也能变，也有能力，这个地方没有了，那个地方出现了，轨道里头好像没有距离，没有先后，我们看到一些报告，中日战争的时候，在中国死亡的这些日本将士，现在还在打仗，苦不堪言。中日双方的将领都求超度，他们没有身体，他们比人自在，想到什么地方就能到什么地方，这是报德的神足通。虽然没有界限呢，是轨道里头有轨道的关卡。你别进入别的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有护法神。如果你神通能力大的，他没有障碍。你这个能力很小的，他就不让你进去，就把你拦住。这个通力大的拦不住。他来去自由。所以哪个地方有讲经的，有念经的，他们都非常喜欢去听。有念佛的，他们要跟到大家一起念佛。所以像这些道场里面的活动，就有很多意象，也有很多有缘的人呢，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这都能看到啊，这异道众生呢，他们有这些小通。这个是经论里头常常提到的，虽然有三类不同，但是他那个神通啊，没有障碍，是相同的。下面说又大论，叫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头也说如意通，如意通就是神通，有三种。第一个呢，能到，再远的地方 他起心动念就到了，所以不需要交通工具。第二种呢，转变，他能分身，他能变化，啊，连鬼都能变，啊，你的那些冤亲债主，在你临命终时，他变成你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引诱你。这地藏经上都有说明。啊，人在未断气的时候说：“我看到哪一个人啊，在门口啊，啊，我看到他了。”那真的，那是绝对不是他的亲属，是冤亲债主。啊，这个时候来诱惑他，带他去，再报复他。啊，多半是这个情形。啊，所以学佛的人知道，遇到这个情形呢，千万不能上当。啊，一定要念佛。你念佛呢，他就走了，你就看不到他了。还有神通大的，他会变现佛菩萨样子来接引你，这很可怕啊！这是佛告诉我们，他不会现本尊，就是他所现的佛啊，这个释迦佛啊、弥勒佛或者现其他的佛，他不能现阿弥陀佛。他现阿弥陀佛的有护法神干涉。啊，不可以冒充本尊，不是本尊你诱惑他，他跟你去了，护法神不管你。啊，现本尊是决定不可以的。啊，你一生都是拜阿弥陀佛，临终阿弥陀佛是本尊，他一定现前，不是他现前，那你自己有障碍啊，障碍不外乎两桩，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障。所以断烦恼消业障，这是真正功夫啊。我们说我念佛，我念经，我拜佛，那是手段，那是方法啊，断烦恼消业障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是另外一桩事情啊，不能把方法当作功夫就错了啊。有人念佛，念佛是最方便的方法，但是他有怀疑，他有夹杂，这个功夫完全被破坏了。念得再多不产生效果。有人念佛念几声，阿弥陀佛就出现了，虽然念得少，他的心转，他不散乱，他有诚意啊。印祖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这个人有十分诚敬，有万分诚敬啊。念几声敌得那个散乱的，念几万声都比不上他。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净土里头有一个很好的指导原则，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佛常讲，心静则佛土静，这个心静不下来啊，这个事情麻烦了。找一个清净环境去住，没有人扰乱， 闭关或者是住山。以前李老师跟我说过，那不是一般人能成就的。有资格闭关住山的，是有一定的功夫，还差一点，还不到家。是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找一个地方加功永恒，这属于加行啊，能够提早成就。这个是闭关住山一心修行的目的，初学不行啊！像这个开悟、大彻大悟、将悟未悟，这个时候，你已经到这个境界了，就差那么一点啊，这个可以。另外一种呢，名气太大了。应酬太多了，来看你的人络绎不绝，你没有办法用功啊。那这个用闭关住山呢，拒绝外缘，这个可以。我们这两种条件都没有，你就没有资格住山闭关。我们以前年轻不懂啊，真的有同修受了戒了，没几天，他的缘分不错，有人提供官房啊，他就闭关去了。我们都很羡慕啊。我在台北也有人提供山上啊一栋这个花园小洋房。打仗时候，这都是大副长者他们的别墅。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搬回城里来住了。那个房子在山上，没人住。欢迎我们去到那里去闭关去。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他才给我说这么多事情，我们才懂得闭关是什么条件。老师讲完之后，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资格，这就不敢去了。老师后头说一句，你好好想想，赵州八十又新居，还要去参学，他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去闭关，去住山去80岁还要到外面参访。道理没搞清楚啊。让我们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讲经教学49年。他老人家为什么不闭关？为什么不住山？闭关住山不能利益众生，但成就之后不可以。只有一个条件，没有法缘，可以去闭关，去住山。没法缘，住山闭关的意思就是告诉我已经大彻大悟了，我已经明心见性了，你们没有地方学可以到我这来学，是这个意思就是招生的味道如果叩关的人有问题在请教，他答不出来，可以把他关门打开出来跟我一道参学，你还不够资格。 啊，古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信结行正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清凉就用这个四个字来判《华严经》啊，三分啊，四分。第一个要相信呐，第二个是求解，信了以后解，解了以后才能信。连念阿弥陀佛都得要结了之后才能行，行才有力量。为什么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那个念佛的人没有结，没有结，信不可靠。啊，那个信实在讲是半信半疑，别人给他讲这个门法门好，那个法门好，他就动心了，他就把握不住了。啊，为什么结得不够透彻呀？啊，所以信了之后啊，求结的时间长，行不难。啊，智难行易，这庄严大师说的，佛法是智难行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要那么长的时间。啊，尤其我们在49年讲经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大乘难。啊，你看佛说小乘就12年。方等是大乘的预备班，8年；正式将大乘般若，22年。啊，最后法华那是一乘法，在大乘之上，一佛乘，8年。啊，我们从世尊这个视线就知道啊，佛法的核心呢是般若。般若讲空慧，这个难懂啊，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啊，你不能解，你就没办法行，你行不得力，行得力才有成就。才能契入境界，啊，入就是证，心结心证，这就圆满了。啊，净宗也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啊，但是净宗里头有特殊，其实其他宗派也有。个人善根福德不相同啊！啊，净宗里面最明显的我说他们是真正道地的上上根人，他们真心，他们并不了解，他真心，一点都不怀疑，真正愿生净土，清净弥陀，啊，什么都不懂，什么他都不想学，啊，弥陀经他会念，他不想懂，他就老是念。临命终时，往生瑞相稀有，他真学了。 这种人上上根人呐、啊，真简单呢、啊。啊，这就是李老师常说的阿公阿婆在乡下的不认识字的啊，他们遇到这个法门三年五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老师说这是下狱之人呐、啊。净土法门为上智与下愚不一，上智的人他听了决定相信没有怀疑啊，心愿持名他到极乐世界了。下愚之人也如是，下愚跟上智是平等的，到达极乐世界是平等啊，最难度的就当中这一分子，不上不下，占人数是决定大多数啊。现在称之为知识分子，难度不上不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为谁呢？就是为这些人啊。宗门信宗这都上智之人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啊，禅宗专接上上根人，上根人都没有分啊。那么净土宗是另外一个办法，是戒引另一类上上根人，看起来是下狱，他就那么老实，就那么听话啊。所以这种上上根人，他就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他就能成功。啊，那么这两种人都具足圆满的信心、坚定的愿心。啊，这一句佛号他不夹杂。他没有怀疑，他能念到底，句句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弥陀相应啊，真的是古人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他的念念跟佛是沟通的，得佛力加持啊。我们认为他下狱啊，吴大德说狱不可及，他那个下狱我们比不上他，这真的啊。我们能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上上根那是学不到，这种下下根是可以学的，但是也不容易啊。李老师告诉我，他一生就想学下愚，学不到啊。啊，真想学啊，为什么学不到呢？还是念头太多了啊，这个世间利益众生的事业很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他就学不到了。向下老阿公没有福报，想什么都是妄想，做不成 一事都做不成。啊，自己生活勉强有个温饱，他也就自足了，什么妄想都没有。这是他能成就的真正原因呢。那我们要想真正学他了，要学范例。啊，春秋时候范蠡，人家做生意发财了，把所有的财产的时候都分给一些贫穷穷苦的人，通通拿去救济，财散光了，散光了就老实了，不散光不老实，一定要散光才老实。你明天吃的都没有了，人才会老实，才会一心念佛。明天没吃没关系，我老实念；后天没吃没关系，七天肯定往生。他就求往生嘛，他不求留在这个世界嘛。啊，他对于这个世间的活在这个世间，他根本没有丝毫留恋嘛。这个人老实了，真老实了。啊，可是范蠡，我觉得那个人也是菩萨。啊，他要给世间人做榜样，散光了，从小生意、小买卖子开始，再又做起。做上三年又发大财，比上次还发得多。三聚三散的，再散，散了没有隔几年又发了。啊，给世间人做个证明，越施越多，财是你的，丢不掉。啊，他给人做了一个好榜样。啊，有财要散呢、啊，越散越多，不是啊，越是越多，不要去急，急财伤道啊！啊，急里头呢有奸佞心，奸佞心将来是魔鬼道。啊，能够把财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跟这些人结缘，啊，自己是行菩萨道，啊，与广大众生结法缘，这个事情多好啊！哪有比这个事情更好的？啊，那么《知足论》里面讲的这个如意通三种，第一个能道，他没有障碍，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第二个转变，像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是属于神足通，啊，有这种能力。第三个慎如意，慎如意不容易，这后头讲为佛独有啊。这个地方讲的佛包括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是真佛天台六级佛里头叫分正级佛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是真佛标准是什么？他用真心，用真心的人就是佛，用妄心的人不是佛，就是用阿赖耶 啊，那我们知道，十法界的佛用阿赖耶，他没有转世成智，啊，所以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那就不是真的，很像佛，不是真佛。啊，阿赖耶用的最纯，完全遵守佛陀教诲。佛所教的他全做到了，啊，非常像佛，啊，差的就是一个用真心，一个用妄心，啊，转妄成真呐，转阿赖耶为四智菩提，那就是真佛了。啊，不用阿赖耶了，就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了，纯用智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就是真佛。华严原教从初住开始到妙觉。全用的真心，但是前面四十一个位置，真心还带着阿赖耶的习气，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他带着了，带这个东西不碍事，对他教化众生，随类化身，啊，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都不发生障碍。啊，障碍呢，只障碍他回归自信，这个是障碍。最后，这个习气断尽了，他不住十宝图了，他住常寂光了，就没有障碍了。啊，就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非常难断。啊，因为十宝图里面的佛菩萨都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叫无功用道。啊，他怎么断呢？顺其自然，时间长久了，自然没有了。用这个方法，能道啊，有四种。一者，身能飞行，如鸟无碍。啊，它不需要翅膀，它能飞行。中国的画的神仙，在空中飞行没画翅膀的。外国神仙有翅膀，他还要靠翅膀的飞行。中国比他高，不需要翅膀能飞行。啊，我们细心去观呢，看这个能够体会到啊。啊，中国文化比他们高。啊，二者呢，以语言领进。神足从出现，空间跟时间没有了。啊，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可以把极乐世界移到这边来，它没有距离嘛。啊，也没有远近。啊，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啊，过去几百年、几千年，可以移在现在；未来几百年、几千年。也能够移到现在，让你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看到，这是限量境界。啊，世间的预言家没有这个境界， 他们的预言啊，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他们评级的是数学，确实高深数学里头是推演的。像玛雅预言都是推演的啊，推演的有时候也很准确，但是有一个小极其微细的数字差了，果报就不一样了，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不能说一定准确，不能说，唯有限量境界定中所看到的，如意通所看到的，那是真的啊，所以神通有好处啊。极乐世界居住的人，这六种神通通通具足，而且不但具足，几乎都是圆满具足，没有欠缺啊，不但是二乘凡夫不能够跟他相比啊，全教菩萨也比不上几乎达到究竟，究竟是阿弥陀佛所证的，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我们一个人修行要修到这个境界，要到哪一界，真的是无量劫你才能达到。可是我们借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力量，我们这一生就可以取得啊，要多长的时间呢？真干，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不超过三年啊，就能取得了。真正不可思议啊。啊，这第三呢，此处末，彼处处，这也是神足通啊，在这个地方没有了，那个地方出现了，也是的，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啊，四者一念能到。啊，下面转变，在六家解释，转变说大能做小，小呢能做大。啊，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可以变个大神。也可以变一个小苍蝇啊，他也可以变个土地庙啊，那就是什么？那转变呢、啊？一能做多，多能做一啊，他身上的毛一变的时候都是小孙悟空，那能够一身变很多身。孙悟空72变的跟声闻缘觉比就差很远了。声闻缘觉的时候变化是无量无边的。啊，声闻缘觉比不上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极乐世界菩萨 能化无量无边身。啊，而且怎么样呢？本身没动，不是此地没了那里出了，不是的，此地没有没，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里听法，啊，化身分身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通通都有他，在供佛，在闻法。这个能力孙悟空没有啊，差太远了。这种种诸物皆能转变啊，千变万化。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的，就这个意思啊，随着念心念在起变化，无有穷尽。佛菩萨不是随自己的心念，自己没有心念，自己有心念起的变化不大，有范围，有局限。自己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个变化就无量无边啊，才是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的。啊，外道被转变呢，极久不过七日。啊，它所变化的。啊，七天就失去作用了。有期限的。啊，还有小神通的。我见过的，啊，他们用的是法术，有效期间呢，大概只有几个小时，啊，我在美国遇到一个这么个人。有神通啊，这信徒都说这法师有神通啊，法师很灵啊，去看看法师啊，拜的人很多啊，法师可以告诉他，你身上如果有什么病痛啊、毛病啊，你就来找我。啊，回去之后，过了一两天呢，真的，就像法师说的，某个部位有病痛，打电话给法师，法师来吧，我给你治治。嗯，到他那去了，他给他摸摸的时候就好了。很灵啊，哦，对着法师说佩服得不得了啊。可是有一次，一个出家的比丘尼也遇到这个情形，他一想不对，大概法师做什么法术来找我麻烦的啊，他真的病痛，法师打电话来了，他没有打电话给法师，法师打电话问他，你现在什么是不是有哪里有毛病啊，他警觉性很高，就给回他电话，法师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大概说法师就法术不灵了，是不是，是他真该的，不不，然后他就晓得是他使用的法术，但是这个法术的时间的时候只有几个小时，哎，你只要不理会他，就过几个小时，他就消失了，就没有了。 啊，用这个方法了，好，很多信徒就拜他了。啊，这个是邪术，这不是真法。啊，真有这样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啊，这个不是假的。啊，这个法师现在也不在了。啊，都过世了。我跟他见过两次面。啊，所以这个世间的法术啊，那极久最长不过七日。啊，那么像这种小的法术的时候，大概七个小时顶多不过了。啊，这就没有了。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求尽呐！啊，没有限制的，没有这个时间限制的。说甚如意，六尘中不可爱，不净无，能观临近。这是甚如意。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可爱之无呢？能观念不尽，佛表演过这个事情啊，不干净的东西啊，这个布施，这个供养，佛陀钵有乞丐。啊，乞丐讨饭讨来的一点东西，看到佛了，想到自己前世今生没有种福啊，才沦落到乞丐啊。这遇到佛机会来了，我得供养他，我求一点福报啊。啊，就把这个讨的剩的这一点菜的时候供养佛。啊，别人闻起来是味了，佛欢喜接受。给他祝福啊，佛能把这个收的东西变成干净的，变成新鲜的啊，佛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三十二相里面看到的，他经意的上位啊，一切东西到他口里都是最美的味道。啊，世间人亲情很重啊，自己的妻子死掉之后非常难过啊，念念不舍啊，佛能把这个过世的人像给他一变，变成非常难看，非常恐怖，他那个情执马上就断掉了。这个对于度化众生很管用啊！啊，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假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用这个像变魔术一样的啊，是是甚如意法了，唯佛独有啊。那么这个也是现在物理学家发现的，一心空无，在佛法里面讲的呢。是境随心转，一个意思啊。佛的意念能够将物质环境随着自己意思在转变，这个道理是真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这个道理一点不怀疑。今天地球上的灾难可不可以转变？可以啊。科学家所讲的数据是有道理的。啊，全世界总人口1%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啊，8000多人，不到10000人。这些人能有真正的善根，用集体的意念，就能把地球上这些灾难化解掉。啊，我们学大乘的人相信。这个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10000人的都市，这个地方有100个善人，啊，心地善良，行为善良，没有自私自利。这100个善人是有福之人。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就有福，这个地区不遭灾难。啊，现在怎么样？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到哪里去找10000个的人来？我们组织一个法会，找个1-2万人不稀奇，但是心是乱的，它不是清净的，是杂心啊，它不是一心啊。啊，我们用一个阿弥陀佛方法勉强叫大家做一心，有没有效果？有一点，时间很短，治标不治本。啊，真正之本不一定聚集在一起，啊，不在一起也行，同一个时间念佛，用清净心念佛，啊，念佛最高指导原则觉明妙心菩萨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真正有爱心的人，舍己为人呐。啊，像什么样的人呢？像李老师讲的，乡下老阿婆这样的人，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念念不间断。如果全世界有10000个这样的人，我们这个世界上灾难会化解。啊，你不要瞧不起他，他什么都没有才叫什么都干净，身心清净。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多的财富，心里都是贪嗔痴慢疑，不干净，那个念佛没有效。啊，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念佛心干净。啊，我们能不能学呢？ 放下是个手段，是个方法。对于初学的人，确实能产生效果。啊，所以放得下，看得破。放不下，没看破。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啊，放下是心放下了，不是事啊。事放下，心没放下，不管用啊。啊，心放下了，事没放下，还管用，因为他知道事是假的。他心里头不住思想，这是真功夫。啊，静中的方便就是知方立想。我们的心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就行，叫知方立想。啊，我们自己能修，自己决定成就，功德回向苦难众生。那叫真行菩萨道啊！真正是福慧双修啊！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今天这个世界上超过70亿人，10000个真正发心的人，我相信是可以找到的。地球上这些灾难，古老最著名的预言是法国16世纪的预言家啊，诺斯多玛斯啊，跟我们讲地球上最大的灾难，世界末日啊，他的预言里都是讲的1999年啊，2000年这世界灾难的时候，人类造作罪业到饱和点了。为什么灾难没发生？因为这个预言几百年前就传出来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啊，99年2000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宗教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在为这桩事情做祈祷，这个力量很大啊！99年、2000年平安都过去了，这个祈祷起了作用啊！啊，一直推演啊，推到现在啊， 跟玛雅人的语言汇合了。从99年到现在20年了，这20年当中，地球人所造的罪业我相信超过过去200年，20年所造的罪业超过从前200年。我们举个很小的例子，杀生，这是恶业里最重的。现在全世界每年堕胎的人数5000万以上，过去没这个情形。这20年来这个情形是非常常见的。1年5000万，10年5个亿，20年10个亿，这最保守的。吃的一些众生杀害的，80年统计个数字，动物，陆地上的动物被杀了，被吃了850亿，水里面这些鱼虾没算在内。如果加上估计应该超过1500亿，这些都是动物都有灵性的，一年杀这么多年年还在增加，这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呢？所以这个灾难很多信息我们看到的应对这个信息好像都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吃素，不吃众生肉。每一个信息都提到这个第二个叫的我们得有善心爱心，把自信里面的善跟爱发扬光大，爱一切众生佛门里头会加上一个念阿弥陀佛吃素有善心，念阿弥陀佛的人在这个灾难可以平安度过我们希望全世界尽忠同学，我相信人数不会少我们要积极提倡素食素食是健康。我吃素61年我学佛半年就采取素食了到今年61年身体很正常 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是一个好样子啊，心地善良。别人回报我，欺负我，障碍我，甚至陷害我，我看他们都是佛菩萨，没有怨恨心。啊，我每一天讲经念佛都给他回向，他以恶意对我，我以善意回报，快乐。啊，对我个人修学的时候，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啊，他能够产生障碍，只是众生没有缘闻到佛法，他障碍那些，我真的没障碍。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用网络应该有20年，用卫星呢，今年是第10年。啊，全球都能够收看到，这没有障碍。啊，这些呢，净宗同学都应该知道，永远存感恩的心，以爱心对一切众生。啊，相信呢，他们会觉悟，他们会回头。啊，我们的慈悲、善意永恒不变。这是从自信里头生出来的，不是阿赖耶，阿赖耶会变，自信不会变。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标，就亲近阿弥陀佛。啊，我们心里只有这个，除这个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身体留在这个世界，祖师大德有2句话：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我们要真正懂得，要真正做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而不为之呢？啊，灾难不管是真是假，我叫大家别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如果真有灾难，我们叫阿弥陀佛，他真答应了，我们一叫他就来了，他来接引我们。啊，他没有来，我们的缘还没了，众生跟我有缘呐，我们帮什么呢？我们就是把经教解释给大家听， 帮助大家建立信心，帮助大家兼顾愿心。他肯老实念，他就决定得胜。这是圆满功德了，84000法门做不到啊，只有净宗，信愿持名，啊，真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啊，一定要正感。我们再看下面第11愿。秉公诸佛愿，请看经文。于一年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这记录是要多殊胜。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11愿，遍供诸佛。文中或说两愿，如周利、周边寻利供养诸佛，寻利偏行第10愿。供养呢，偏行第11愿。啊，前面第10愿是神足通，于一年前是极短促的时间，一念之时间呢？著说不疑，疑尽前世。啊，很短很短。啊，弥勒菩萨所说的，用我们现在这个概念上来说，是16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那个一念呢，叫一念情。啊，这个一念情，弥勒菩萨说，极其微细，不可知之，我们无法掌握。念老真的解释，经义翻译名义集，一刹那呢为一念。啊，大乘经上说，一弹指有60刹那，刹那很短。啊，一弹指60分之1。啊，这叫一念。并一大论呢，一弹指有60刹那，这大智度论上说的。故知一念呢，是一弹指的60分之1。啊，弥勒菩萨说的那个更细了。啊，弥勒菩萨说的是一弹指32亿8000年。倍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啊，那个念头比这里短暂更多了。然于此短促刹那之际，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超过亿那由他。拜请佛刹， 周边巡礼，身显极乐国人，神通妙用不可思议。啊，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他有能力周边巡礼供养诸佛，啊，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那由他是数字，古说不一。小者如寻印音译啊，那由他当中国十万。其较大者呢，则为那由他随言数千万啊，随在啊，古说不一样，有说十万，有说百万，有说千万，有说万万啊，没有一定的一个说法，故其数难于确定，但可定也，亦那由他百千，表一个难以数计的大数啊，无法用数目字来说明的一个很大的数字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于一刹那，能超过我如是众多佛刹，表所到之处至远也。啊，遍游虚空法界。啊，能吗？能。还原观上告诉我们，无论是医报的现象，或者是正报的现象，医报是指物质现象，正报是指精神现象，这两种现象，贤首过世告诉我们，都是周边法界，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跟这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正报是起心动念，那我们就要晓得，我们的念头一起也是周边法界。只是我们心粗大意，啊，我们的意念所达到的地方啊，我们不能够明朗，我们不但迷糊，真的在迷糊到一无所知。中国古人讲麻木不仁，这四个字形容我觉得恰到好处，麻木到这种程度啊，佛菩萨觉悟了，所以他心极其灵敏，遍法界虚空界点点滴滴，那个周遍法界他完全接收到，而且完全明了。啊，我们要晓得这桩事情，那心里头就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论是有意无意起心动念，遍法界虚空界的菩萨都知道。为什么呢？这个波是发出去的时候就周遍法界，所以他收到了啊，收到之后起不起作用？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周遍法界，那就出生无尽，出生无尽就是起作用。啊，这个是说明法界虚空界里头万事万物，真的现在科学家说这个名词很好，它是纠缠在一起起作用的。啊，我里头有你他，你里头有我他，通通交缠在一起，啊，分不开。啊，科学家说，宇宙之间没有一个独立的单体，无论是物质精神，啊，单独一个，那毫无意义，它不存在。啊，只有交缠在一起，才看到生命的形象，生命的意义。啊，这个信息里头透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天地，一定要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我们是群体，没有独立的。啊，所以中国古人讲五伦，这个太有道理了。五伦是一体。一体的五伦，啊，这个就是大乘，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老祖宗讲的这个五伦，没有说一体，啊，或者有说得很模糊，不清楚。啊，比如说的，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体。啊，但是没有明确的说明。啊，实际上呢，它统统分不开关系。啊，人性本善，五能能脱离它吗？五常能脱离他吗？四维八德能脱离他吗？脱离不了。他们真的是一体。啊，这桩事情我们学大乘的人容易体会到，容易把它联想起来。这不学大乘的时候很不容易。认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四科，是四门东西。啊，学大乘才知道，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这就是大乘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把它提高了，提升了。啊，不单这四个东西，延伸出去，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是一个共同体。还原观上讲的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啊，从这个体里头出两个现象，一个依报，一个真报。依报是宇宙，啊，佛法里面讲的法界虚空界，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一体能生万法，万法是一体，啊，万法之体确实是共同的，是没办法分的，这个体没有任何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 但是这三种现象都是从这个体里头现出来的，从这个体里头生出来的。是极乐世界的人。不但对于这些事实真相完全了解，而且都变成他自己的日常生活，这得多大的受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一个善知识那么难，善知识里头第一善知识是诸佛如来。极乐世界的人对于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这第一善知识，他们随时可以亲近，而且自己的身体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自己还在聚精会神的听经，这边分身出去了，能分无量无边身，这法界里头有多少种尊佛，有多少世界，他能分多少身，供佛修福报啊。闻法修智慧，佛慧双修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一切诸法诸佛没有一个不说法的，这佛弟子不说法行吗？说法自利利他了，为什么？因为教学相长啊！你不出来讲经教学，你学得非常困难啊！你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些障碍在教学。在做分享的时候，很容易就化解了。自己得的利益比听经得的利益多啊！听经得三分利益了，讲的人得七分利益了，这个一点不假。所以没有一尊佛不是在讲经在教学，没有中断的，没有休息的，为什么？乐此不疲呀！事出事发里头最快乐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深的，乐死啊！看到别人觉悟了，看到别人回头了，多欢喜啊！看到别人脱离三界，看到别人证菩萨果位，看到别人成佛了，都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做好榜样给人看。现在很多人出家